是不再说谎了，多爱你就会抱你多紧的，我的微笑都假了，灵魂像漂浮着，你在就好了，我发誓不 有人说，有多少人会跟着梁静茹从《勇气》唱到《分手快乐》？这些歌不仅见证了梁静茹的音乐的成长变化，同样也是见证了属于我们的时光。梁静茹被称之为了情歌天后，她的音乐呢以抒情淡雅类为主，同时呢也是包含了什么轻快啊、摇滚等多种的音乐元素。梁静茹的声音温暖而又磁性，可以为心灵疗伤，有着一种治愈的能量。我觉得喜欢梁静茹的人都有一颗温柔又坚强的心，梁静茹那治愈又尖锐的歌声给我们每一个听者无限的爱的正能量。说完了这首歌，我们接下来来听林俊杰《第几个一百天》。 两个人守一天，连命运都改变。

他说：“肖辉你好，从你原来的最爱私房歌听到了现在的音乐导航，每一期都不落，特别喜欢你每期节目里面为我们准备到的歌声。自从听了你的节目，能够分享我们的歌曲，我也是特别的开心。今天呢，我想为大家准备一首《大约在冬季》，不知道能否来满足一下我的小小心愿呢？”没问题啊，不过你今天是否还在电波那一端呢？那么就把这一首来自于齐秦的《大约在冬季》送给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我们音乐导航的每位朋友。 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。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，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。虽然迎着风，虽然下着雨，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你问我何时归故里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，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。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，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。虽然迎着风，虽然下着雨，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珍惜自己。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你问我何时归故里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，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 OK， 听完了这一首歌，我们今天的陪伴要跟各位告一个段落了。感谢各位每天的留守。节目之余，欢迎各位下载手机 APP 蜻蜓 FM 在线收听以及回听往期精彩节目。同样，想要在节目当中点播你最喜欢的歌曲的话，都可以来关注 SYMM0321 给我留言，我会看到。明天见。 这样的人不多，为何还要？